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在第二十二句，矜孤率寡，敬老怀幼。这段里面，注解引用《华严经》上一段话，《华严经》上讲，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具足智慧，永保寿命，无有终尽。愿一切众生具足修行离老死法，一切灾毒不害其命。这句是第二句。第三句讲，愿一切众生具足成就无病老身，寿命自在，能随意住。下一句讲，愿一切众生得不老不病，常住命根，勇猛精进，入佛智慧。这四愿都是我们世间一切众生念念所希求的。能不能求得到？当然可以求得到。如果求不到，佛绝对不讲这些话。佛如果讲的那些道理，我们不会懂，所讲的方法我们做不到。佛那种说法就不契机了，就叫闲言语。怎能同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五语相应？由此可知，经论之中字字句句都是我们能力可以理解、可以实现的，这才算是真实的教诲。第一句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发菩提心，换句话讲，四种愿望都是以菩提心为根本。不发菩提心，我们想生极乐世界亦去不成。无量寿经明白地为我们开示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这八个字。我们现在念佛堂24小时不中断，不是7日70日长期的，那一向专念做到了。如果没有发菩提心，还是不会往生。一日24小时不间断念成世都不会往生。我们不要怪佛，佛讲得很清楚， 讲咗八个字，你只做到四个字，做得再圆满，亦不过系50分，仲唔合格。可见得发菩提心重要啊！咩系菩提心？真正觉悟嘅心。觉悟咩？宇宙人生嘅真相，明白啦，清楚啦。真相系点嘅？《金刚经》上讲嘅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个是诸佛菩萨所看到的真相。再讲得粗浅一点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业因果报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因果相续。绵延不断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更深一层，佛同我们说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这句是讲到更深一层的，都是讲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明白了，就叫菩提心了。明白之后，最重要的是帮助自己求解脱，点脱离六道轮回，点脱离十法界，同诸佛菩萨一样，生活在平等一真法界之中。这种才是真正觉悟，这种是真正的菩提。不单止要帮助自己，还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觉悟的人在这个世间，各位要知道相当辛苦的，不是你们想象的。觉悟的人一定很自在很快乐，事实和他刚刚相反。觉悟的人受尽一切怨屈，受尽一切侮辱，受尽一切折磨，那些委屈、侮辱、折磨从哪里来的？从不觉众生那边来的。你要能受得住啊！不单止在佛法里面，世法里头亦是这样。 好人受人欺呀。呢句话唔系常讲咩？好人受恶人欺负，好人点呢？好人仲系做好人，好人甘愿受欺负，而且一啲都唔埋怨，咁先叫好人。好人系个明白人，同嗰啲唔明白嘅人相处，好人仲要帮助佢回头，帮助佢觉悟，仲要受佢折磨，受佢委屈。唔系真正觉悟嘅人做唔到嘅。唯有真正觉悟嘅人，心底真情清净平等，大慈大悲，都流露喺生活上。迷惑颠倒嘅人睇唔出嚟，边个能睇得出嚟？佛菩萨睇得出嚟。佛菩萨安慰佢，佛菩萨暗中护持佢。自行化他，为一切众生消灾免难。我哋发心要做好人，好人好辛苦。具足智慧，咁係真嘅。发菩提心嘅人，智慧先现前。我哋一般人想发菩提心，发唔出嚟。原因係咩？业障。业障碍住，业系乜嘢？造作，一切唔善嘅思维，唔善嘅造作，咁叫业。业障碍住我哋嘅菩提心，所以菩提心唔会现前。道理就喺呢度，我哋做一切善业得唔得？善业亦障碍住菩提心。呢句话点讲？你嗰个善唔系真善，你嗰个善系善恶嘅善，善恶嘅善唔得。无滞于事，善恶嘅善只能得三界有漏嘅福报，唔会开智慧。所以佛教我哋断恶修善，佢里面唔夹杂分别执着，咁就叫真善。分别自己嘅意思，执着自己嘅利害。换句话讲，要将自私自利自己的见解主张成见通通放下，这样断恶修善是菩提心。 咁样修行先开智慧，具足智慧，智慧现前先永保寿命。各位要知道，我哋每个众生唔单止系人，每个众生都系无量寿。大家唔好以为西方极乐世界系无量寿，我哋呢度就冇啦。如果我哋呢个地方冇无量寿，佛喺经上讲话就讲唔通啦，就自相矛盾啦。佛法系平等法，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，呢度短命，咁就唔平等，咁边叫佛法啦？所以我哋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样，个个都系无量寿，只系我哋迷惑颠倒，唔知道。唔知道自己有菩提心，唔知道自己有无量智慧、无量寿命，所以先叫做可怜悯者。无量智慧、无量寿命是修嚟嘅，唔系啊，自性本具嘅。而家问题喺边度？你唔会觉悟，问题喺呢个地方，一觉悟一回头，你就得到啦。而家好多好多人包括美国人在内，前日边个同修俾我睇到一个消息，美国嘅预言家喺度解释世界灾难，我睇到嗰张图片，唔少人喺度听，可见得大家都非常关心大灾难，全世界嘅灾难要嚟。边个唔怕？咁到底系点嘅一回事？世间有啲聪明人，老实讲，呢种聪明人好多，随时随地我哋都会遇到。他在定中见到，在梦中见到，在修学过程之中见到，亦有在生活环境里面见到，但是都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所以忧虑、恐怖，但是解决不到问题，唯有佛法清楚，尤其是大乘佛法，所以佛法称之为宝。我亦体验得越来越深刻，真的是宝，唯有宝才能解决问题。那些灾难鸡毛蒜皮，小事一个，佛家讲的大三灾，那是真正大灾难。 水火风三灾，能摧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天。咁先系大灾，嗰啲大灾难喺佛法里面亦唔算系乜嘢。会得唔受灾难，真嘅系无量寿。唔会嘅人，佢要接受嗰啲灾难。好像是有生死，寿命有长短，那些幻象总离不开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是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所讲的觉后空空无大千。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，自始至终无弟养，就是教我们觉悟的。佛法教学虽然三个目标，以转迷为悟为第一，为主要的目标。只要这个目标达到，可以说前后两个目标自然就完成。转恶为善，转凡成圣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关键在转迷为悟，就是佛家时时标榜的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千言万语，千经万论，总离不开这个原则。所以发菩提心非常重要。真正菩提心现前，无量寿就得到了。何以故？绝对往生。一念十念都能得生，不发菩提心，一日二十四小时念成世都不会往生。发菩提心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。经典里面字字句句，佢嘅意思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。第二愿，愿一切众生具足修行离老死法，一切灾毒不害其命。呢句唔系而家我哋大家所需要嘅咩？受咩方法能离老离死呢？离老离死，佢里头仲有一个唔系漏咗，系省略咗病。离老病死，唔老唔病唔死。 有没有人做到？做到的人好多啊。念佛往生的人，站在那里走的，坐在那里走的，走的时候跟亲戚朋友慈行，他这不是死，他没有死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住往生的。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清楚，他是个不老不病不死法。点个修法，依无量寿经修学就成功了。你想依无量寿经修行，首先你对经典的文字要熟悉熟读，第二个要深解，第三个落实到自己生活上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老病死都离开了，一切哉道这句话完全讲我们现在社会状况，灾难病毒，这个病毒就是瘟疫传染病，都不会害你。我们面对现前这个环境，恐惧解决不到，千方百计来预防亦解决不到，防不胜防啊。唯有依靠圣教，依靠佛菩萨真实教诲，我们先能脱离那些苦难。所以佛教我们读诵大乘，特别是我们学教的人，是发心蒙法利生的人，读诵大乘是我们最重要的课程。读诵里面包括研究讨论，你们同学现在在这里修学，这种修学环境是世间第一稀有因缘，你们不会掌握过失在你们这里。我以前在台中修学十年，十年如一日没有间断，但是我们的环境跟你们比天渊之别，你们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下，我在台中同学七个志同道合的，我们十年在一起，七个同学，我们每个星期只聚会一次，三个钟头在一起研究讨论， 因为每个人有家庭有工作，冇可能日日聚会。你哋日日聚喺一齐，你哋如果好似我咁学习，你哋一年至少等于我七年，你哋两年等于我十四年。呢句是实在的话。我在台中十年，你们在这里一年半载就完成了。不识善用这个机缘，那就可惜了。不是没有福报，大福报。但是大福报来的时候不识享，不识享福，还在里面生烦恼。那可惜了。我前面跟大家讲，好学心切，你们就差这四个字。真正具足好学心切，你对时间一分一秒都不会被它空过。所以同学在一起聚会，时时刻刻都在这里研究讨论。我们学讲经，一个讲有几个人听，听完之后提出意见，提出批评，帮助改进。这种帮助改进不是帮助一个人，所有人得到帮助，每个人都提升境界。哪有空闲的时间去打妄想？这种才叫真正办道。尤其是各位都从外地来，来新加坡是做客，时间比什么都宝贵。真是现代人所讲的分秒必争。我们先能成大功，建大业。这个大业是如来家业。点只是保寿命，不受灾害的。希望我们同学要深深体会如来真实意，认真努力，依教修行，自利利他，这一生我们就没有空过，觉得有意义有价值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